表現出堅忍精神，將可以克服冬天面對的困難。俄軍近期連番攻擊烏克蘭的電力系統，不止供電、供水和供暖亦都受到影響。另外，澤連斯基回應南部城市克爾松較早時遇襲，導致至少10人死亡、幾十人受傷的事件。他指責俄羅斯是恐怖主義國家，以恐嚇和殺人為樂。他形容為了自由需要付出高昂代價，但成為奴隸帶來的代價更高，國際社會必須認清烏克蘭的敵人是誰。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天晴乾燥，聽朝早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5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等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涼，新界日夜溫差較大，本週後期天氣轉冷，現在溫度是16度，相對濕度 61%，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经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Save Your Tears to Begin》。Easy on me, Adele. Mr. Perfectly Fine, Taylor Swift. Good for you, Olivia Rodrigo. Bad Habits, Ed Sheeran. Beautiful Mistakes, Maroon 5 featuring Megan Thee Stallion. Butter, BTS. Leave the Door Open, Still Sonic. Up, Cardi B. Underground, Rosé. 至尊金曲 Save Your Tears to Begin.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圣诞家仍最爱，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TV 啊，我堂细佬绝对是我的圣诞老人啊，因为当我有难题解决不到或者我做不切嘢的时候呢，一打电话俾佢呢，佢一定会帮我手。等我今年呢都要諗定一份圣诞礼物送俾你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啊！真系难得啊！圣诞节咧咁啱咧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嘅星期日，咁所以咧我哋都唔会失约嘅，一样咧同大家咧恭祝圣诞，同埋咧一齐欢度呢个 Christmas。咁夜晚啦，已经我谂大家已经可能喺度玩紧，或者咧可能喺度浪漫紧，可能咧有啲朋友咧就未必一定开紧 party， 可能咧就喺个户外嗰度咧个露紧营啊，哇，望住啲星星啊，咁然后咧就大家攞少少红酒啊、白酒啊咁出嚟饮下，咁都 romantic 嘅。不过我哋咧就真系难得，真系喺呢一度竟然重聚。首先咧，我哋介绍今日嘅我哋拍档咧就系 Vince 同埋阿坚哥啦。咁啊，一样咧喺圣诞节带住啲大嗰啲圣诞老人嗰啲帽啊，着晒嗰啲圣诞老人嘅衫啊。虽然系咁瘦，但系都似圣诞老人嘅。我哋真系充满咗圣诞嘅气氛咧，迎接两位特别嘉宾。哇 ，happy 啊！因为咧，第一咧就系、是。即竟然我哋个女嘉宾咧，我想同大家问，即系问佢一句：你细个嘅时候你嚟过我嘅节目，你知唔知道？ 我而家都唔系好大个啫。 系咯，你细个嘅时候，而家大个咗好多啦。 系， 因为我要恭喜你啦。 多谢。 圣诞节就系你就嚟做妈咪啊嘛。 系啊，就嚟做妈咪，第二胎，第二胎。 第二胎噶啦，已经。 系啊。 哇！即系已经系大个，仲话唔大个，做咗两任妈咪嘅，就嚟做咗两任妈咪啦。咁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就系 Robin。 Hello， 你好。 因为你以前咧叫做 Robin and Candy， 啱啱出道。 系。 啱啱出道咧，你就系嗰次咧，我还记得咧，就唔系喺呢个位嘅，我哋系户外嘅一个 outdoor 嘅 tent 咁样噶。 系啦，喂，户外一个特别嘅即系表演啦，吓，即系好多观众喺度咁样。 系噶，系。 但不过都系二千靓哥嘅特别节目。多谢你嚟啊，妈咪！ 好多谢你啊， 同埋带埋佢个 B B， 暂时嘅 B B 就系个吉他啦。哇，真系我好中意人弹吉他唱歌嘅。当然啦，所以另外一个嘉宾咧都系要弹吉他唱歌，而且弹得好好啦，就系、是、Alex 林德信。 Hello， 你好 ，Albert， 你好，大家好。 啊，哇，你系第一次嚟喎，竟然 系第一次，好开心。 不过唔紧要啦，你爹哋已经代表咗你好多次噶啦，你未喺美国嘅时候已经嚟噶啦。 哦，系咩？系咩？ 当然咁所以咧，即系特别亲切嘅，今晚好开心咧，可以喺今年即系圣诞节咧，同大家一齐聚会。咁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多谢你哋咧，呢一年好快就过啦。咁多谢大家咧，每逢星期日嘅晚上，由九点即系而家到啦，一路到十二点，哇，咁就可以拆礼物啦。咁啊，跟住吓，咁啊，但系今晚嘅礼物咧好多嘅。因为 Robin 同埋 Alex 啦，即系林德信啦，佢哋会带嚟好多好听嘅歌，当然梗系有圣诞歌啦。我哋唱只圣诞歌先啦。 好， 还记得旧年嘅圣诞吗？ 旧年嘅 去咗边度先？你去边？去咗边度？去咗边度？ 旧年嘅圣诞 喺边度庆祝啊？ 都喺屋企咯，香港啊，旧年嘅圣诞。 你后生仔唔系出去蒲？ 我咁啊，上年都难啲嘅，因为又我哋都 social distance 啦，所以今年咧都好期待。可以有啲咩約會啊、party 啊，希望今年都可以多啲型一齊，多啲人一齊可以搞啲大啲嘅 party 啊。 係啊，見翻啲即係你都翻嚟香港好多年啦，眨下眼， 眨眼都依家差唔多十一年、十二年啦。 嚇死我啊！真係有冇咁快啊？ 啲時間真係過得好快。 哇！真係好快喎、原來你翻咗嚟十一二年㗎啦，哇！真係。仲唔係話大個仔，大個仔大個女啦！今日咧就係林德信、Alex 同埋 Robin。Last Christmas， Last Christmas， Last Christmas、hey,。 你彈吉他啦啊 ，Alex！ 哇，真係好開心啊！今日真係好耐冇喺啲。我觉得今晚系一个 live 嘅 performance 嘅， 系啊， 就希望所有依家出边嗰啲朋友听紧咧，希望玩得开心啲。 系啊 ，OK， 尤其咧喺海外嗰啲朋友，喺美国啊、加拿大啊、澳洲啊，全部都听紧嘅而家。OK， 就送俾佢哋，同佢哋一齐过圣诞啦。 OK。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Once bitten, twice shy, I can't keep my distance, but you still catch my eye. Tell me, baby, do you recognize me? Well, it's been a year, it doesn't surprise me. Merry Christmas. I wrapped it up and sent it with a note saying I love you, I meant it. Now I know what a fool I've been. So if I kiss you now, I know you fool me again.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A crowded room, friends with tired eyes, I'm hiding from you and your soul of ice. My God, I thought you were someone to rely on me. I guess I was a shoulder to cry on, a face on a lover with the fire in his heart. A man undercover, but you tore me apart. Ooh, ooh, now I found a real love, you never fool me again.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Last Christmas 这张全年嗰啲感觉咧，系揾晒翻嚟啦。呢只当年咧唔系你哋个年代啲歌嚟嘅，我哋年代啲歌嚟嘅 ，Wham 噶嘛，知唔知？知唔知有冇叫 George Michael？ 有啊， 有啊，哇， 都有嘅，有。 细个有听嘅， 有啊，有啊，有 听得到，好有型噶嘛， 好有型， 细细好有型。咁啊，呢只 Last Christmas 咧。就哇！我都谂唔起几多年前啦，但系嗰阵我已经系即系早上做紧 DJ 咧，播下佢哋啲歌，呢只一定有。咁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头先就系弹吉他啦，一路唱嘅林德顺 Alex。咁但系我问阿 Robin 咧，咁即系当初咧，你知唔知咧？我发现你咧，就喺个互联网嘅。 系 点解咧？即系我喺度睇嗰啲 YouTube 啊， 咁然后发现有两个女仔咧自弹自唱喎，哇！我好欣赏，好中意。咁于是乎咧，我就揾啊，点样揾到咧？真系揾到，揾到之后咧，佢话：哎呀，我哋诶签约咗环球唱片，即系唔知系唔系你讲啦，即系你有个即系同你讲嘢嘅人啦吓。咁我谂唔知点样，我总之我知道呢个信息啦。哇，咁好啊，即系已经成为正式嘅歌手啦。因为你哋以前喺 YouTube 自己玩噶嘛， 系 玩下玩成真噶嘛， 系 就 Robin and Candy 啦， 系 Robin and Candy。咁但系你而家就到咗独立歌手，咪都就咁样叫 Robin 嘅。 Robin Yip 或者 Robin 咯，咁就都有已经2020年开始 了，系啊，成两年噶啦， 系 两年几啦，即系都系用英文 Robin Yip， 系啊，都系用英文， 系啦。咁不过咧，虽然咧而家即系独立发展啦，但系咧你都要即系揽住个宝贝，就系要继续弹吉他嘅可以。 系啊系啊，但系而家个肚又亦都越嚟越大， 系啊，咦系，系啊，即系迟啲唔弹得住噶咯，等佢出咗世先至再补。 哇！真係，如果唔係三年抱兩，你真係三年抱三啊四啊咁都有，又要抱幾，又要抱幾趴，又要抱 B B 咁。恭喜你啊！真係好開心啊！聖誕節一個人，聖誕老人俾你嘅好好嘅禮物啊， 係 聖誕禮物。不如咁樣啦，嗱，頭先我哋 Last Christmas 咧一直嘅比較有型嘅聖誕歌啦，即係因為而家大家行商場咧，就實係聽到嗰啲 Joy to the World 聽到咧真係幾萬次㗎啦，年年都聽，同埋都係嗰啲係好誒萬眾歡騰嗰啲歌啦。咁但係頭先嗰啲咧就係我哋二千靚歌嘅聖誕歌，咁一陣間都會。突然间会出现啲圣诞歌嘅，因为我细个由细唱到大啦。咁但系而家我哋想 Robin 同埋 Alex 咧，可以再合唱一只新啲嘅圣诞歌，我唔知道、有啲咩新嘅圣诞歌得唔得？我净系识旧嗰啲 嘅 啫。 呢首都几特别嘅，因为近排我哋都多咗好多机会去出去 live 唱歌啦。跟住依家就十二月就圣诞节，咁就都要揾一首即系合唱嘅歌，男女合唱嘅圣诞歌。咁就啊，醒起我哋醒起，哇、哦！有呢首新嘅，即系好似两年前出嘅 咁、新嘅， 系啊，叫做 Glittery， 哇、哦！即系闪啊闪啊，闪闪着着咁啦， 叮叮 叮叮叮叮咁啦，好啊！ 我觉得是一个很 sweet 的歌，同埋都好有呢个圣诞嘅气氛。 好啊，多谢你哋即系将呢啲新嘅歌带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啲资深嘅乐迷啊嘛。即系都咦，原来有啲咁新嘅圣诞歌啊！好啊，咁啊两位都系闪闪亮亮嘅，系 glittery 嘅两位星星，同我哋唱呢一只 glittery。 好 ，OK， glittery。 You shake me up and turn me upside down just like a snow globe. And every time you touch me, I shiver right down to my toes. You got a strange effect on me. You know you make me feel so glittery. You light me up like starlight on a Christmas tree. And every single kiss is like a gift to me.And I love the way you decorate my heart. Outside it's calming down, but here inside it's warming up so. When you take my life, you take me on and make my life glow. You got a strange effect on me. You make me feel so glittery. You light me up like starlight on a Christmas tree. Every single kiss is like a gift to me. And I love the way you decorate my heart. The winter is so gray, feels like the ice is here to stay. But when you look at me, you know you melt it all away. This is like a gift to me, and I love the way you decorate my heart, so glittery. I love the way you decorate my heart. 好听啊，好听啊！我第一次听就系我好背噶，嗰啲新歌两年嘅歌我多数都唔识嘅，包括呢一只，咁啊竟然系一只圣诞歌嚟，好啱今日啊！多谢晒，多谢晒两位吓 ，Glittery 真系闪闪烁烁，哇 ，bling bling 咁样 ，bling bling， 唉，好听噶，但系佢原本系咪咁样？唔系两个吉他嘅系咪啊？ 原本唔系嘅，但系其实佢都系一个 country singer， 哦， 系一个 Grammy winning 嘅， 系边个咩名啊？嗰人叫 Casey Musgraves， 哦 ，OK， 咁都系一个好 country 嘅歌。不过就好靓嘅，因为佢有好多 pedal steel 吉他咧。 哦 ，OK， 系 咁变咗系啊， 真系 country， 系啊，好 country， 但系有呢个圣诞嘅气氛，但系好 sweet， 因为又系一个男女合唱嘅歌， 系啊，都系嘅。系啦，讲起男女合唱咧，你哋有男女合唱嘅新歌啦，一阵间咧就会介绍啦吓，暂时系 hold 住先。嗰个圣诞礼物就嚟 Boxing Day 先拆，我记得叫 Sparkling Wine Yes， 冇錯，呢啲係新歌。 咁其實 趁住呢個使命令，而家 Alex 同埋 Robin 係咪成為咗一個新組合㗎啦？已經 又唔可以咁講， 又唔可以咁講嘅。 今年最佳新組合都係 可以快閃組合又得， 快閃 組合，快閃組合 係啊，又即係長遠又得啊，即係其實好嘅，因為外國都好興嘅，即係嗰啲頭先啲民歌手咧好興 ，James Taylor 突然間會 Carole King， 突然間咧又同邊個咁樣喺佢同嘅 Simon Garfunkel 咁都得嘅。即其实是好朋友就可以走埋一起唱，咁啊有一啲特别嘅火花，大家 expect 唔到嘅，即系谂唔到，哇！乜原来佢哋两个夹咁噶，今日有啲咁嘅感觉啦。你哋两个分别都听过你唱歌，但系都未试过咁样听。哎、好啊，两个一起弹吉他，一起唱呢啲叫 glittery， 哇！闪啊闪闪灵。跟住落嚟咧，不如我哋唱翻啲中文歌。 好， 林德信梗系识噶啦，我谂佢细细个几岁啦，分分钟有冇听噶？以前有冇听中文歌？细细个 就净系听爸爸啲歌， 系咯，系啊，其他中文歌你唔会识噶啦，因为喺美国佢冇理由听其他啲中文歌，好少噶嘛。 因为细个咧就成日跟爹哋妈咪出去做嘢咧，咁、就嗰阵时即系、我81。我85年出世嘅，咁嗰陣時咧，我爸爸就好 active， 就成日都有好多演唱會。咁我好記得，即係嗰陣時，即係都每我好多 memory 咧，都係 around 聖誕節。 即係你嗰陣係喺香港㗎？ 係啊，細細個嗰陣時候。 我哋幾啲年，我以為你喺美國出世，然後一路喺嗰度大。 不過都成日都會翻嚟咁樣嘅，咁、就我好記得成日喺紅館咯。 係啊係啊，佢好多紅館 show， 年年都有咁滯。 係啦，嗰陣時係好密㗎， 好密㗎，係啊。 咁我成日喺嗰度，咁成日喺個後台就成日聽住我爸爸啲歌。 係啊， 咁佢咁多首歌 ，somehow 咧有幾首就係好突出嘅，即係我 even 我兩歲 已經識唱， 係啊，就好記得個可能係旋律啦， 係啊， 可能啲歌詞啦， 啲歌詞都好抵死嘅，好好嘅，呢啲就係經典之中嘅經典嚟嘅。即係我哋而家選呢只咁啊，係全香港人都識唱，唔係淨係我，係咪？總之咧，即係你細細個就已經食鹹魚白菜食大㗎啦， 就係呢啲歌詞㗎啦。係 啦，鹹魚白菜都啱你食啦。咁所以而家不如咧唱你爹哋嘅歌啦， 我哋一齊唱咯。 係啦，喺聖誕節一齊唱呢只都好輕鬆愉快。OK，Robin and Alex， 分分鐘需要大家嘅歌。一隻咧係地靚天崩當閒事嘅歌。 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兩人住，活到1000歲，到一半生聚，有你在身邊多樂趣。共你相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靓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气。 扮靓啲皆因你，点点你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途风都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时时阳光好气。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成立的通关事务协调组召开首次会议，就口岸运作、交通配套、风险管理等不同环节商讨并协调所需准备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协调组由他担任组长，成员涵盖全部15个政策局。他说已经同中央、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单位联系，共同向逐步有序全面通关的目标迈进，尽快拟定一套稳妥的通关方案，达成共识之后随即提交中央审批，在下个月中之前落实。据了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周在政府总部召开会议，和相关纪律部队首长和局方人员商讨如何推展相关工作，做好通关准备。正在北京准备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暂时未见释法相关项目加入议程，但相信很快会知道。他说如果有新增的议程，最快听日有机会收到草案，但属于机密资料，不会作出公告。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以厘清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者大律师可不可以参与国安案件。李家超昨天结束述职回港之后说，相信中央很快会有决定。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东部战区今日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组织各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联合火力打击演练。发言人说，这个是针对当前美台升级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应，战区部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未来5年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军事援助，引起北京强烈不满，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国家电视台节目的访问，表示俄方不拒绝就乌克兰局势进行谈判。普京说不认为局势危险，俄罗斯朝着正确的方向行事，保护国家和公民利益，强调为了保护国民，俄方别无选择。他又说俄罗斯准备好和过程中所有参与者就可接受的结果进行谈判，拒绝谈判的并非俄罗斯而是对方，俄罗斯始终力求透过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普京指责地缘政治对手开始在俄控的克里米亚采取强硬行动，意图分裂俄罗斯，形容俄罗斯是被迫站出来保护克里米亚居民并捍卫克里米亚人的选择。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现在温度是16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圣诞家凝聚爱 ，Up on the house。 我系同你继续倾嘅泳儿，我阿妈就系我嘅圣诞老人咯。因为喺生活上面，我想要啲乜嘢咧，我都未正式同佢讲，佢就已经变咗出嚟噶啦。所以圣诞要多啲爱你嘅屋企人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 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啊 ，Heidi 啊，你中意香港啲咩啊？ 好多噶、哦，我中意呢度好多美食，生活又多姿多彩。不过咧，近呢一两年我就中意咗郊游，又发现原来香港嘅自然风景咧都系咁靓噶。 系啊，简直就系世界级添啊！就好似香港嘅地质公园已经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啲岩石啊已经有成四亿年历史咁耐噶啦。 地质公园范围好大，我就净系去过东平洲睇页岩咋，其他嘅地方好似荔枝窝啊、吉澳呢啲。地方我都未去过。 其实地质公园的地貌真的很多元化的。譬如在西贡的东部就有很多六角形的岩柱。万宜水库的东坝更加是堪称天然的六角岩柱壁画，非常之壮观的。这些六角柱石大约在1亿4千万年前因为火山喷发而逐渐形成的。 之前我去东平洲睇嘅页岩咧就冇咁耐历史啦，不过都有成6500万年噶。佢系由粉砂岩组成，一块一块搭埋一齐，始终我哋中意食嗰啲千层糕啊！ 啊，我就知道而家香港科学馆地下展览厅正举办世界地质公园摄影展，里面会展出100组香港地质公园嘅相片同埋短片。每逢星期六日同埋公众假期，仲有专业地质公园导赏员驻场介绍，等大家认识多啲香港嘅地质同埋地貌。 世界地质公园摄影展，香港科学馆和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联合筹划， 即日起至明年1月4日。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I have to say.Merry Christmas in my song， 應該當然啦，大家頭先好熟悉嘅 I love to say I love you in the song， 就係開始即今日嘅2000靚歌第二個部分啦。因為我哋有3、4、5、6 part 嘅，哇，開心咯！頭先咧一 part 已經可以聽到有兩隻聖誕歌啦，又有我哋。嘅嘉賓可以彈吉他唱歌，喺一個聖誕節嘅晚上咧，我認為咧咁樣係即係最温暖嘅，就好似咧，即係我哋香港可能冇喺外國咁興啦，就喺個屋企嗰度咧，一齊成家人咧就點著個火爐，係圍埋個火爐，因為好凍啊嘛，都可能會落雪添嘅，咁咧就圍埋一齊咧就食聖誕餐啊咁樣，即係等於我哋好似中國人咧，我哋叫做做冬啊，嗱都係一樣啦、啊你以前 Robin 都是系咪诶细个读书都喺外国噶嘛？系咪？ 15岁过咗外国读书，过咗美国。 15岁先去嘅。 系啊，跟住就大学毕业就翻嚟。 就翻翻嚟哦，咁都算系一路喺香港大。 系啊系啊系啊， 净系、 啊、 读书啫。 系啊， 咁啊冇翻嚟就唔识讲中文啊，或者如果你太细个会噶会噶，有啲唔识讲中文噶，直情唔记得咗中文，识唔识记唔记得点写啊？ 寫是差了的， 差了， 即是現在打字會 OK， 但就寫就真的少， 寫少啦，即是打字識就得咯，現在不用寫的了，好久沒寫字的了，很多人，那 Robin 和 Alex 是很夾的，因為兩個都在香港應該成長，然後就在外國就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咁不过咧，又是 Alex 啦吓，咁你啲 jeans 里边咧，全部都系 鬼佬 jeans， 鬼好有鬼佬嘅中国嘅混合品啦，唉、哎，真系，因为你爹哋都系咁嘅， 系， 虽然咧佢都喺香港大，但系咧一早就去咗外 国，系啊，我哋喺屋企咧，我哋都系讲英文嘅， 系啊，而家都仲系，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啊，我同我爸，我同我uncle 都系， 系啊，我哋 全部都讲英文，妈咪咧， 妈咪都英文嘅，因为我妈咪都喺三藩市住咗差唔多三十几年啦，咁啊，有阵时佢都好多嘢，即系中文都好似唔记得咗点样讲嘅， 系啊，梗系啦，因为 就用英文， 系啦，因为冇人同佢讲中文啊嘛，但系我以前咧都系永远同佢讲中文嘅。我识你妈咪啦，当然 嗰次你哋会出去一起玩啊！ 你成日都见噶，因为你妈咪喺唱片公司做高层啊嘛，咁即系差唔多成日都会见噶，因为我喺电台啦嘛已经。不过咧唔系喺你妈咪间公司先嘅， 哦， 咁佢喺 AMI 先嘅， 哦，系 系，即系然后咧就去咗 WEA，ICIC 先至后来先至转公司，咁即系，所以我就即系睇住佢转公司嘅，咁佢多咗翻嚟嘅时候咧就。唱啲 rock and roll 嗰啲，哇，好似即系一大撇须，好似你而家咁啦，好劲嘅，即系唱啲劲歌先嘅。咁啊，唱唱下咧又唱啲中文嘅劲歌，中文嘅 rock 咧，即系我谂都系阿 Lam 开始嘅，即系香港好少人咁样搞法嘅。 我记得细个有听过好多佢唱好多嗰啲旧 disco 歌，但系变咗中文。 disco 又系啦，又 YMCA 啊， 嗰啲已经系再后少少嘅，最初嘅时候直情系 rock band 嗰啲嘅。 哇！ 咁啊好得意喎，有啲全部做中文嘅，咁啊即系带领咗香港一个好新嘅潮流啦。咁啊佢嘅形象啦，同埋即系呢一种嘅歌手系冇嘅以前。即系你一系唱中文，咪好中文嗰啲咯，因为英文就好英文咁样，即系冇中间嘅。咁但系咧，佢就系我哋所以变咗呢一个嗰、那个 chemistry 好犀利，即系一个中国人、香港人嚟嘅。但系咧，佢就好似成个鬼佬咁嘅。咁但系咧，佢又用啲鬼佬嘅风格，着啲鬼佬嘅衫吓，即系个样又鬼佬，但系又唱中文，又唱嗰啲清清的山倒影照淡落湖上，唱直情唱小调啊！咁你先至犀利啊嘛！咁而家真系砰一声啦，即系嗰个爆炸力咧，好得人惊，即系好 hit 嘅，即系在水中央啊！ 在水中央， 咪分分钟需要你就系多谢你爹哋，即系将呢一种即系西人嘅呢啲情歌仔咧，即系轻跳，连我会揸，即系英文先会咁样，即系。咁调皮咁样喺度咧， 分分钟系咪属于一啲民歌 嘅？民歌好民歌嘅，因为你爹哋系同我一样都系中意 Peter Paul and Mary 嘅，佢成日都讲呢个组合嘅。 系呢个组合啊，因为有一次系啊，我仲记得我做咗一件好嘅事，一份好好嘅圣诞礼物，就系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Peter Yarrow 咧，佢嚟香港同我合作， 哇， 同我唱歌，咁我咧就我阿妈咧唔知去咗边，咁但系我话喂阿 Peter 你。即刻你佢个 album 嘅嗰啲好啲相好厚嘅嗰本书咯，好硬皮嘅，咁啊签咗就咁我就寄咗去你屋企。 哇！你同 Peter Yarrow 一齐 jam 啊 ？jam 哇！ 喺我嘅 concert 度做嘉宾，系我嘅嘉宾，同埋咧佢嚟过呢个节目嘅。 哦，系咩？ 系啊！ 哇！呢个真系要查翻，我都好想听。 我会播翻俾你听，全部唱晒佢啲经典嘅。 哇 ！Pop the Magic Dragon 咧，讲咗佢都唱啊。 哇！佢弹啦，弹。弹吉他系真系， 你都中意佢，原来你都识佢，因为你爹哋太中意佢。 系啊， 咁你爹哋嗰啲歌咧，好多都系由 Peter Paul and Mary 嗰度嚟嘅。我即系又再多谢阿 Lam， 点解咧？因为咧，你有啲有，虽然我系唱民歌大嘅，但系我哋唔会将 Peter Yarrow 嗰啲好 pick 嗰啲歌咧带嚟香港，然后最紧要唱红咗。 系咯， 三人行啦， 三人行啊， 咩 Unicorn Song，Unicorn Song， Moon Threaders Land。 嗯， 一个人， 嗯， 又就系 Peter Yarrow 嘅法国歌啦，法文歌， 嗯， 咁啊，仲有，仲有就系啦，除咗 Unicorn 三人行啦，就仲有好几只咧， 嗯， 即系都系，但系就 Peter Yarrow 一只脚就系我要走天涯， 哦，嗰个都系噶， 系嗰个都系嘅 Tall Pine Tree， 哇， 啊，都系民歌，即系因为以前系只，我系好开心可以。聽到阿 Lam 即係將民歌味道咧入咗香港嘅樂壇，呢、這個好重要，即係變咗咧，大家都本來唔識嗰啲歌嘅，就算我識嘅都唔會即係將佢喺香港唱紅咗噶嘛，咁佢就將佢變成中文。 我都成日諗，依家如果即係今時今日想做咁樣，即係攞一個 外国嘅歌变成广东歌，会唔会咁好嘅反应啊？效果都好难咯、啊， 未必唔会噶。你基本上唔系，梗系得啦，梗系得啦。因为而家即系等于我哋喺80年代嘅时候。90% 嘅 hit 嘅歌咧，都系日本歌嚟嘅，即系一样啫嘛。啲英文歌同日本歌都冇。以前我哋再之前咧，70年代嗰啲大部分都是英文歌改嘅。后来咧，日本嗰啲歌好红咧，就学改日本歌啦。咁啊，都有英文歌嘅，好多。你爹哋唱好多英文歌，阿伦啊，个个都唱英文歌翻嘅。咁但系冇所谓嘅，只歌好听。其实我哋叫做即系青出于蓝。就直情咧，好聽過原本嘅好多，因為如果原本佢都唔識，咁你唔唱中文，佢都大家都唔識，咁咪冇咗隻歌咯，係咪？咁喺香港咧，好多歌都係翻唱，即係叫做第二次創作，係我哋嘅特色嚟，嚇，唔係一定要 original 嘅，我覺得，好聽就得噶啦。頭先嗰隻歌咧，Well I know it's kind of late，你知唔知林子祥有中文嘅？ 哦，系咩？ 你又唔知咧、啊？你老豆嗰啲嘢咧，你好多都唔知咧。 你问你 俾你听咧。 哦，又佢有唱过呢首歌噶？ 系啊，唱中文噶。哇，因为你歌好多福桑佢有唱嘅。咁我想我啊，梗系知啦。吓，咁啊，即系啊，好嘢，好嘢，有只福桑可以变中文啊。Robin， 你又犀利，你又即系识弹吉他嘅女仔都已经少，自弹自唱，仲有咧识作曲。哇哇，即系。真系犀利啊！ 佢又识打鼓，又佢乜都识噶。佢 少少咁咯。 咁你咪好细细个已经即系好有好对音乐好有兴趣先啦，系咪好细个？ 我细细个咧就唔中意练琴嘅，即系唔中意睇谱。但系咧就去到初中嘅时候就发觉好中意流行曲，好中意诶而家最近兴翻嘅一首歌就系《First Love》。 系啊， 嗰阵时就其中一首。 你讲《First Love》陈百强咧？ 唔系，外国嘅。 哦 ，OK。 即系宇多田光嗰只《First Love》，而家最近 hit 翻。 系啊。 咁就好中意呢只歌，跟住就第一首执。cut 即系听 cut 咁样执出嚟嘅就系呢一只， 已经即系无师自通去执 cut 就识。 哦，系啦，即系唔中意睇谱，但系中意听一啲中意听嘅歌，跟住就执啲 cut 出嚟咁。 系好啊，咁诶，系你而家唱呢只咧？就叫做一堆理由，咩理由嚟噶？ 上有一堆理由显出我有手，我觉得其实都系一个叫做系重新起步、重新开始嘅首歌，咁希望大家新嘅一年都有自己嘅重新嘅起步咯，系啦。 上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局。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应压得再痛哭。原来状态不重，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有种烈焰，烧光煎熬。原来有种陌路，崎岖而独斗，只能被赞好，疗伤之。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有心。没有一点理由沾心眼眸，原来学会克服，其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纯爱追逐，其实没约束。只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有种极限开辟荒芜，原来有种愿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 依旧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空着漂流，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 Oh yeah，好听，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有首新歌嚟嘅， 系呢首系我2021年生完 B 出嘅第一首歌。 系嗰阵就啱啱系开始咗独立歌手嘅姿态啦。 啊，系啦，咁因为第一首嘅一个广东歌，其实提醒翻自己，我仲有好多原因继续去追梦，继续去行呢一条音乐路。咁即使我转咗一个身份，转咗一个人生阶段，但系其实都仲有好多嘢想做，仲有好多原因相信自己仲系优秀，仲系可以做。 当然得啦，吓，即系头先我讲你，即系音乐上边咧好多知识，乜都识，同埋好有天分。 多谢。 仲有咧就系最重要 ，you still young。你是很年轻的嘛，即是我心目中呢你都是一个小妹妹来的，因为当初已经印了一个路，因为上一次来我们的节目呢是讲紧 about 10 years ago。 Yes, 差不多了 yes, 十年前眨下眼，因为变了一个两人妈咪的就是很开心的，见到这些很好 sweet 的，即是很温馨，很温馨。预祝你即可以唔知仔定女吓、啊，一出世嘅时候咧就弹咗吉他唱只歌送俾佢嗰啲咧，会唔会啊？作定都得啦。 第一胎又作咗首歌、 啊、 出咗添噶， 系 啊, 啊，叫 Little Love， 但系咧就第二胎就唔知有。 一阵唱嚟听下，唱俾第一个先啦。而家几多岁啊？嗰、那个 两岁。 啊，两岁啊，识、啊、听啦，已经识唱添啦，识、啊、跟住妈咪唱噶啦。咁啊，如果你讲起即系自弹自唱咧，就真系嗰个感觉系好唔同嘅。即系有好多人，譬如作曲，可能佢多数学钢琴啊，或者唔知即系或者差唔多去学作曲嘅有啲人。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冇呢啲嘢嘅，即系冇人读音乐嘅，所有人咧都系即系自己唔知佢点样孕育出嚟嘅。自己發出嚟嘅啫， 興趣 係啊，興趣揸住吉他喺度跳一跳下，即係聽得多就自己揾個學彈吉他，自己學嘅，乜都係自己學嘅，冇老師嘅啊，咁啊無師自通咁，所以咧即係各有各嘅風格。反而我覺得咁樣會孕育到自己一啲好獨特嘅風格，好有自己風格嘅林德信整隻自彈自唱嚟。 我都是咁样嘅，即系 你讲下你只歌先啦。 哦，呢首歌我今日想分享呢首歌叫做《Good Night My Love》。咁其实都系我觉得系好似你 Albert 你话嗰阵时，即系自己匿喺间房嗰度学紧吉他嘅时候写嘅。咁即系呢首歌我系18年前写嘅。咁嗰阵时咧，我好记得嗰晚写嗰晚系啱啱我出咗去同一班 friend。Jam band 即系 band， 系 band。 咁通常咧，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就每次同一班 friend 玩音乐咧，就会玩到好 high 嘅，个人好开心嘅。咁好似有好多 adrenaline 咁样，好兴奋嘅。咁嗰晚就玩到好夜，跟住就翻到屋企就有嗰阵时我成日即系会揽住支吉他瞓觉嘅，即系喺度扫下啲 chord， 跟住喺度谂紧即系边个 chord 同边个 chord 好听，跟住就揾到呢首歌嘅 chord structure。咁一路 strum 呢几个 chord 嘅时候咧，就突然之间我就谂到我公公同埋婆婆。咁嗰阵时咧，就我婆婆身体就好差嘅。不过我公公就日日睇住佢，即系帮佢煮嘢食啊、冲凉啊、换衫啊、去厕所啊咁样。因为佢我婆婆嗰阵时真系就好多唔同嘅病。咁我好记得。嗰排咧，我有一次同我媽咪傾偈，佢話我啱啱今日同公公傾偈，跟住佢話公公就講咗一個story 俾佢聽，跟住佢就講翻俾我聽，就係我公公好 man 咁樣講，我媽咪就同我公公講， 喂，你唔使咁辛苦嘅，你都可以 take a break 啊，你不如唞几日啦。我哋喺度啊，我哋可以帮你睇住婆婆。咁我公公就好 man 咁样讲，佢话唔得，我一定日日要睇住佢。如果有一日我唔系睇住佢，我已经就会上咗去咁样。 哦， 咁呢句说话令启发到我想写呢首歌俾佢哋。咁呢首歌都係想分享啲我真係亲眼见过嘅画面。即係我有时返到屋企打开到门会见到我公公婆婆坐喺个梳化椅度一起睇电视。我公公就帮我婆婆咁样梳头发。我婆婆就捉住我公公嘅手咁样帮佢做按摩。令到我好感动。见到呢啲两个老人家有一种嘅好 sweet 嘅爱。我令到我真係有时都諗返起都会想喊嘅。咁呢首歌呢我终于写好啦，即係录好啦，剪咗个 MV, 就係送俾我公公婆婆嘅，就叫做 Good Night My Love。 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深感不安。 美國就警告有關禁令將擾亂重要和挽救生命的援助行動，數百萬人將受到影響。六合彩攪珠結果，攪出的號碼是2、7、11、14、18、39，特別號碼是29。頭獎沒人中，二獎有兩注中，每注派62萬多。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天晴乾燥，明早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5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涼，新界日夜温差較大，本週後期天氣轉冷，現在溫度是16度，相對濕度66%，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经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铜奖 Supergirl 奈妙，银奖 Universe 胡子男乐团，金奖 One Last Kiss 宇多田光，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铜奖鬼头明里，银奖米津玄师，金奖中岛美嘉，最佳日文大碟 All Time Best 35th Anniversary Tour 2017 Live in 日本舞蹈馆安全地带，最佳韩文大碟 Born Pink Blackpink， 最佳英文大碟 30 Adele， 最佳原声大碟 Top Gun Maverick。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Some love and care, and nothing, oh, 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I will be there to brighten up even your darkest night.Just call up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希望大家有一个圣诞节的好朋友，我希望是一个圣诞老人，是一个音乐的圣诞老人，希望是这样。那么将这些今晚的靓歌，大家熟悉的中文歌、英文歌送给大家，好似一份圣诞礼物一样。而今天我们的圣诞礼物呢，就是有两位好好的嘉宾，那么 Robin。就以前咧，我哋叫 Robin and Candy 嘅 Robin， 而家咧就已经系做咗两年嘅独立歌手啦。咁 Robin 叶啦，就同埋你嘅新拍档，唔系 ，sorry， 头先我乱咁讲，咩快闪拍档？ 快闪， 即系未必快闪嘅。 快闪组合系咪？ 系咪即系佢哋快闪得嚟？ 老朋友啦， 做咗一只歌系咪啊？ 是一隻角，是叫 Sparkling Wine。 Sparkling Wine， 是的。OK， 哇，一陣間可以開一支 Sparkling Wine 嚟， 好啊， 醉下， 好襯聖誕節， 好襯啊，聖誕節開一啲有氣嘅，噗一聲，哇，香檳咁樣嘅，啊噴出嚟。不過如果講起聖誕節咧，今日真係好巧嘅，又係二十五號，啲好好嘅節日咧，唔知點解都係星期日嘅。咁啊，譬如呢個父親節啊，今年嘅New Year 咧，又係星期日嚟嘅。咁所以咧，二千零歌再重聚咧，無論乜嘢日子，我哋都會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出現嘅。大家好，我係 Albert 啦，柯瑞強。我哋有 Vince 同埋阿堅哥。不如咁樣啦，嗱，既然係聖誕節，我哋作為主持咧，我哋送翻隻，再送一隻聖誕歌俾大家，好嘛？講啊，因為呢隻歌咧，即係我差唔多每一隻歌都會有啲回憶嘅。慢慢唔唱嗰隻歌咧，我唔記得曬。呢隻歌咧，我好記得咧，我喺少年嘅時候咧，第一次上 TVB 就。啱啱因為聖誕節，但係嗰個監製叫我唱只聖誕歌，咁我又唔好想唱嗰啲 Jingle Bells、Jingle Bells 嗰啲，因為我唔係，我係好中意唱民歌，咁所以有一隻以前有個即係 Caribbean 嗰度嚟嘅民歌手，就叫做 Harry Belafonte， 即係淨係一個好經典嘅人嚟嘅， 好靚仔噶嘛， 佢唔係黑黑嘅，佢又唔係靚仔㗎，佢唔係好靚仔㗎，但係嗰種靚仔咧係即係好 man 嗰啲。有把聲音又好咩，好沙嘅把聲，但系咧好有味道嘅唱歌，咁我就好記得佢，咁所以我就好中意呢一隻。以前 Bon DM 都有翻唱，但系佢 disco 我麻麻地，即系唔關我事。咁但系咧，我用民歌嘅形式咧唱翻呢一隻叫做 Mary's Boy Child， 聖誕歌嚟嘅。 Long time ago in Bethlehem, so the Holy Bible said, Mary's boy child, Jesus Christ, was born on Christmas Day. Hark now, hear the angels sing.A new king born today, and men will live forevermore because of Christmas Day. While shepherds watch their flocks by night, men see a bright new shining star.They hear a choir sing a song, the music seemed to come from afar. Hark now, hear the angels sing, a new king born today, and men will live forevermore because of Christmas Day.Now Joseph and his wife Mary came to Bethlehem that night. They found a place to bear a child. Not a single room was inside. And then they found a little look in the stable all forlorn. And in a manger cold and dark,Mary's little boy was born. Hark now, hear the angels sing, a new king born today. A man will live forevermore because of Christmas Day. Hark now, hear the angels sing, a new king born today. Man willBecause of Christmas Day. Oh, and Mary's boy child. 有冇听过啊？你哋细个 有 ，好旧啊！呢只真系 冇听过，不过好好听。 啊，唔知旧到我而家头先都阿 Vince 控制噶，佢突然间咧临尾就转咗个节奏。 Yeah， 系啊 ，second verse 好正啊！ 系啊，咁啊，所以变咗 好犀利啊， 有啲新啲咯吓，咁啊，突然间我谂起啊，系我仲有一段歌词咁啊，讲咗呢个玛利亚啦吓，咁啊。同埋 Joseph 啦，系佢两公婆啦，就去生咗个 B B 啦，个 B B 就叫做 Jesus Christ。哦，咁啊，我哋如果你讲起呢、這个即系伟大的妈咪啦，就 Mary 啦，吓咁诶，我哋而家有个伟大的妈咪咧，就一路咧就行埋个钢琴嗰度，咁啊边时咧就让咗个位俾佢，因为点解咧？佢多才多艺，识弹吉他，识作曲，识唱歌，当然啦，仲有识弹钢琴。自弹自唱，我哋今日有特别嘉宾啦，就系、是、Robin。 Hello， Robin 系啦，埋咗位啦， 系埋咗位， 系啦。虽然咧望过去好遥远嘅，我呢个 studio 好大咁啊，因为咁，但系咧我都隐约见到你咧喺个窗门嘅里边嗰度有个好靓嘅钢琴，咁诶侧边咧就有棵圣诞树，咁然后咧就有好多即系点着咗嘅 candle 啊，啲吓圣诞节。嘅氣氛咧充滿曬，不過咧唱咩歌咧就真係要 Robin 自己自問自答。I don't know the song。 Song I wrote。 OK， 你有你作嘅。 係啊，都係我自己嘅歌，最近新出，今年年尾計 Sparkling Wine 之後新出嘅一首歌。其实都是提醒自己要自爱啦，同时间记得身边照顾自己的人。因为其实近几年都大家都经历了很多嘢啦，不论是疫症啦，或者疫症导致到所有嘢好多嘢嘅变迁，好多人好耐冇得见。咁但是其实心里面可能会有好多问号嘅，好多疑问嘅，咁但系其实都系自己俾翻自己嘅答案，就系、是、都系记得要记得翻去照顾好自己嘅心，同埋身边重要嘅人咯，系啦，咁所以呢、這个就系、是自问自答。 这歌就叫做自问自答，多谢 Robin。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倒影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已来临，忙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问。为那些没了的争吵走失自我，为那些是与非伤心得更多，谁不是这么盲点来转圈，没意思，没有意思，要怎么走出这结果？但你花力气，花心机总保护我，让每天几多爱继续拥紧我，才懂面对我，诚恳回应我心坎的歌，就已经很不错。 哇，呢一只亦都系 Robin 自己作嘅歌，叫做自问自答、自弹自唱。多谢晒，多谢晒 ，Thank you。 啊，多才多艺，佢又头先系喺个钢琴嗰度自弹自唱啦。一阵间咧，佢会翻过嚟咧，又揸起个吉他，同我哋啊 Alex 林德信咧又可以再夹吓，因为佢哋一个。快閃組合，祝你哋即係聖誕節嘅時候咧，即係可以即係飲住呢個 Sparkling Wine， 可以慶祝一下即係呢一個 全新的组合、啊、其实可以即系你头先即系令我谂起啦，其实可以喺乐坛里边咧，真系可以多啲人可以咁样合作咧，嗰、那个乐坛里边就会多好多即系 colors， 好多色彩，好多 chemistry， 好多爆炸，哇、啊！即系好多新意嘅、啊嗯，即系我突然间谂下都好，啊、都真系几得意。咁啊，即係有時有啲咧，即係我自己心諗，咦，如果揾你哋呢一代嗰啲咧，可以一齊合拍咧，你知唔知有咩好處啊？係我同你啊， 我哋要得唔得？我哋要整首合唱歌， 整合唱歌，而跟住咧就林子祥就喺後邊，喺度和音咁啊，正啦，冇得 叫做和音，好啊，好啊，好啊，好難得， 好好笑喎，咁樣啊，即係呢啲真係，因為真係識咗幾廿年，好得意，有好多好多 memories 即係我諗下，又我又突然間又彈出嚟，頭先有啲畫面咧。就同佢一次打網球，佢除咗上身咧，哇曬到tan咁樣噶。佢話：我話你做咩除衫啊？佢話：誒曬太陽可以一路打 tennis 喎。以前而家就多數打 golf 啦，咁啊唔會除衫打。 依家我會， 你會啊？ 我會啊，係啊， 你幾好噶，即係曬太陽可以玩啊，唔係就咁樣攤喺度曬。咁啊，即係好多呢啲 memories。咁啊，既然咧阿林德信又啊。又唔係話代表你爹哋嚟，你自己嚟嘅今次真係好啦。咁我想，譬如我同你合作嘅好處，你知唔知係咩？對我嚟講，將個年齡拉到低啦，可以。 好啊， 拉低好多啊，真係大佬。咁不如咁啊，嗱，唱翻只真係耐到冇人有嗰啲，即係可能。真的可能是即係你爹哋再前啲嘅時間嘅歌，就 Beatles 嘅歌。 係 Beatles 咧就好奇怪嘅。我都想問下你問題，譬如喺你嘅 generation， 你嗰代有冇受過 Beatles 嗰個影響？ 有啊， 真係有 啊。因為我記得喺大學嘅時候咧，即係我讀大學嘅時候，我哋都有一個 video library 嘅，即係喺個圖書館嗰度有一間房咧，就有好多依啲DVD 同埋 VHS player 嘅。咁學校個 library 就好，即係乜都有嘅。外國片啊，即係香港電影都有。我嗰陣時都係因為嗰個 library 睇翻好多以前舊嘅香港同埋日本戲啊。 都有啊。 嗯。 你喺 San Francisco 喎嗰陣。 嗰陣時係喺 LA 嗰陣時。 LA 係。 咁又好，因為我間學校都有一個好即係一個好勁嘅電影學校嘅喺 USC 嗰度，咁就嗰個真係好齊嘅佢個 library。咁嗰陣時咧就有，我唔知係咪近嗰陣時咧，但係有一個documentary 咧就講Beatles 嘅，好似係叫做咩 Beatles One 我唔記得咗個名 Anthology。 Beatles Anthology 佢出咗一套碟嘅， 就係講緊成個 Beatles 即係點解佢哋會喺 Liverpool 嗰陣時即係會識開始夾 band 啊，跟住就去德國去啲酒吧， 係啦係啦， 做嗰啲即係酒吧 show 啊，跟住就翻嚟 Abbey Road 嗰度 錄音。 咁我好即係深刻印象記得，就係嗰陣時有好多嗰、那個 documentary 入面有好多佢哋個嗰陣時個 live 表演。 嗯， 咁即係嗰陣時我都唔係好鍾意，我嗰陣時就鍾意聽 hip hop 嗰代、 已經 hip hop 學起啦已經。 但係我一見到嗰四個 Beatles 即係 live 唱歌，佢哋嗰種啊嗰、那個表演嘅台風啊， 係啊。 我都被即係佢哋真係都吸 哇咁啊難 變咗 fans， 即係係咯，隔咗咁多代都可以吸引，因為其實佢哋嘅影響力咧就唔係淨係開始嘅時候，佢哋嘅 Beatles 嘅披頭四裝啦，我哋叫做好有型咁，唔係淨係呢啲嘅，開頭就真係吸引曬嗰啲 V 哇鬼叫嘅女歌迷，全部後生女，即係好大聲，即係佢哋破咗呢個紀錄嘅，直情哇！之前係嘈到佢哋唱咩歌冇人聽到嘅，基本上。即由头叫到落尾嘅，即系佢哋开始掀起呢个热潮。咁但系我对后来嘅影响重大，因为佢哋作嗰啲歌咧，就系、是、即系最长远嘅影响，就唔系话一时做偶像咁啦，而系佢哋啲作品咧影响晒全世界嘅音乐人，就算香港都系噶。所以嗰啲唱片监制，而家嗰啲唱片监制，尤其是啲年纪大啲嗰啲啦，全部都系听 Beatles 大，都系受佢哋影响。咁、所以咧，今晚不如。啊、原來你都即係曾經即係受過 Beatles 嘅薰陶，唱只 Beatles 啦，你揀啦，你彈吉他啦，我成日都想同你唱。 OK， 咁、我哋一齊唱，我估呢、這個，我諗我哋你都會識㗎，係嘛？ everything and tenderly the kiss my lover brings she brings to me and lover a love like ours the sky I know this love of mine will never die and I love her The stars that shine, dark is the sky. I know this love of mine will never die, and I love her.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在慢性病共同治理计划下，预计当局会资助市民一半费用，包括筛查和跟进。现时这项计划会预防糖尿病和高血压，如果成功，日后会加入其他慢性病以便管理。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强调，公帑要用得其所，仍然要和医生团体及病人组织等持份者商讨，达至共识。他又说，当局估计本港约有100万个隐性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人，计划推出之后首年会有200万人参与。另外，四个月大的本港女婴子希早前接受来自内地的心脏移植。卢颂茂说，今次是好的示范，类似的移植安排能不能够恒常化，会和内地卫健委沟通。被问到有医生对此有保留，卢颂茂强调，这些声音不代表全香港医学界，强调移植器官能够救到很多人，期望正面声音能够出来支持。本港新增21,255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964宗，再多50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1,249人离世。另外，19间安老和13间残疾人士院舍，合共63个院友和7个员工确诊。由于圣诞假期关系，没有学校呈报个案。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一连三日在旺角花墟公园举行，是相隔两年之后恢复实体展览，超过300个摊位售卖本地产品，包括大约200个本地渔农产品摊位。有市民花费2,000多元购买有机蔬菜、加美鸡、石斑鱼等，认为比其他地方更便宜。亦都有市民指恢复实体举行感到高兴，形容气氛好。有鱼档营业不够半日，已经差不多卖完货品。亦都有摊位负责人估计，展期正值圣诞假期，可能有不少市民外出旅游，令人流较以往少。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在开幕礼致辞时说，政府重视鱼农业发展，局方会制定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推动业界迈向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阿富汗经济部禁止女性在非政府组织工作之后，三个国际援助组织决定暂停在阿富汗的运作。救助儿童会、挪威难民理事会和国际关怀协会表示，他们已经遵守所有文化规范，但如果女性沒有女性為他們工作，組織將難以接觸極需援助的人士，包括婦孺。阿富汗經濟部以有女性未能正確佩戴頭巾為由實施有關禁令，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此表示深感不安。天氣方面，預測天晴乾燥，明早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而家温度系16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圣诞加凝聚爱。 Hello， 我是 Sarah 李丽睿啊，我的圣诞老人梗是我的男朋友啦，因为咧有时候我中意啲乜嘢，讲俾佢知，佢一定会买俾我噶。除此之外，佢仲带俾我有好多好多好多嘅爱，所以我都希望喺今个圣诞节嘅话，大家都好似我一样，有一个咁嘅圣诞老人喺你身边啊 ！Merry Christmas！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或者你想都没想过，我们平时用到的胶樽原来都可以在节日期间大派用场的。讲的是今年位于湾仔星街小区的一个圣诞艺术装置，它就是运用半年前回收活动所得到的胶樽制作而成的。 Enchanting Snowflakes 星幻雪花的一个圣诞装置，因为其实塑胶水樽通常都是 PET 这种物料啦，原来 PET 都可以将那些水樽就切碎，就变回成为一些 3D 打印技术的线材，咁从嗰啲线材咧就可以打印成为一啲圣诞嘅装饰物啦。 成个制作过程都唔系一帆风顺噶，除咗要谂办法处理数以千计嘅胶樽，仲要克服唔同牌子嘅胶樽喺设计上面带嚟嘅难题。 虽然佢全部都系 PET plastic， 咁但系 PET 都可以有唔同嘅透明嘅颜色嘅。咁所以喺我哋再去做 3D 打印之后呢，其实得出嚟嘅装饰呢其实有好多颜色嘅差异嘅。但係做一个圣诞嘅装置就当然要有个追求啦，对于个美感同埋嗰个颜色个统一度。咁所以呢个都花咗我哋好多时间去做一个颜色嘅处理嘅。整个过程都横跨咗半年嘅时间。咁先至最后得出一个咁漂亮嘅效果嘅。 唔该晒今次嘅策展人兼建筑师彭展华嘅介绍。有兴趣嘅朋友即日起去到出年1月2号，都可以去到湾仔永丰街同埋星街一带，感受下将环保融入艺术嘅魔力。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change.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a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should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the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圣诞快乐！我是欧布朗安瑞强，我哋今日有特别嘉宾两位林德信 Alex 同埋 Robin。不过今日系圣诞节咧，就好开心啦！两位即系年轻的音乐人，又能够作曲，又能够唱歌，又能够弹奏乐器。我都好中意呢一类 artist 嘅，真系，因为我哋细个都好崇尚咧，即系我哋初初都系全部都系自己弹吉他，自己好中意作曲啊啲咁样，我哋个个都系 singer songwriter 嚟，即系差唔多嗰阵嗰啲啊，好中意即系自己写好多歌，咁但系咧就隔咗咁多年之后咧，就可以见翻啲吓。Next generation， 多谢 ，thank you， 系你哋哇，嗰阵时出咗好多好歌， 系啊，咁啊，同埋而家你都唔好话，因为而家你所谓即系大家冇咁熟嘅歌，但系即系如果你歌写得好啊，或者即系譬如头先咁，我听你哋唱一啲好有感情嗰啲歌，即系你听得出有真感情，即系有 story 喺后边，听听下就会上咗个耳轨咧，就会好好。即係會流傳得好耐，咁希望你哋嗰啲歌咧都可以即係傳喺好多人嘅心中啦。因為有真感情就得噶啦，我覺得。咁有啲歌咧，有一張唱片咧，以前我哋未出世啊，即係連我都未出世啦，一早已經有。我都唔知道即係幾耐嘅，六七十年前啦，有個人叫做 Bing Crosby， 有聽過啊？ 有。 呢個經典人嚟嘅。 嗯。 即係佢咧一開聲咧就哇好靚嗰啲柔喉嗰啲聲音咧，好男人聲咧。咁啊，我唔知呢個紀錄幾時破噶啦，即係可能去到應該都破咗嘅。以前咧就係全世界賣得最多唱片嘅歌咧就係咩歌咧？我唔知有冇破到，就係呢一隻叫做《白色聖誕》（White Christmas） 嘅Bing Crosby 唱嘅。你知Bing Crosby 嗰啲聲咧？嗰啲一开声就好靓嗰啲， 嗰啲系五十年代啊。 Oh, White Christmas 系即系呢首歌系佢第一个歌， 佢最 hit 最 hit 佢、oh, 唱得最 hit 嘅， 系啦，即系应该系佢唱先嘅。 嗯。 啊、我都覺得是他唱先的，但是、我就不知道，因為都未出世，但是全世界都買過這張唱片的。還有、最厲害的是聖誕歌呢是每年的聖誕節都可以的。那你譬如五十年就五十年五十次咯，或者六十年就六十個聖誕，那你想想那些 長壽到多重要。好，這隻就叫做白色聖誕年，我們一陣間會有中文版，大家可能細想不到咩呢個歌有中文版，仲要是羅文唱的，仲要去到俄羅斯嘅，去 Russia 嗰度同 Russia 嘅Philharmonic Orchestra 一起合作的白色聖誕，所以我覺得啊，我嗰二十週年即係紀念佢嘅時候咧，我話覺得我要找翻呢隻歌出嚟，在今年嘅聖誕節，送翻俾上天嘅羅文。因为大家都可能遗忘了这个白色圣诞、Merry Christmas.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topsg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may your days be merry and bright,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white. And may all promises. Be white. White Christmas 加白色圣诞，希望大家有个白色嘅圣诞。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真系好特别、好特别嘅晚上，因为今日系圣诞节。咁啊，圣诞节咧，我哋就请咗两位啲非常之即系我自己好喜欢嘅年轻歌手兼创作人。咁啊 ，Robin， 你头先就有弹钢琴啦，可唔可以再嚟一次啊？ 可以 再嚟一次啦，自弹钢琴，因为咧，我觉得弹钢琴自弹自唱咧。佢嗰種味道係聽得出嘅，咁雖然阿 Vince 嗰啲彈鋼好叻啦，咁但係咧自彈自唱咧，即係等於我彈吉他咧就冇嗰啲超級吉他手彈得唔叻嘅。不過即係有時候我啲唱片我都中意即係好簡單咁咧，阿 Alex 自彈自唱。咁啊當然啦，我哋今晚二千靚歌再重聚啦，就係呢啲難得嘅感覺。譬如 Robin 而家坐咗鋼琴度，你會聽到佢只似一次嘅啫，下次又唔係咁樣噶啦。都感觉 吓， 系啊， 系 every time different， 系啊，好好。呢只咩歌啊 ，Robin？ 呢一只叫做《Lost Forever》，系我2020年嘅一首作品，都系我 solo 嘅阶段第一首嘅歌。咁呢一首咧就系英文歌嚟嘅。 嗯。 咁有时候咧都系想，即系好似消失一阵，可能又会揾到啲新嘅嘢嘅一首歌，系啦。 Okay. 可能嗰段时间2020年好多好多即系唔开心嘢啊，咁就透过写呢一首歌就抒发咗好多嗰啲心情咯。 哦， 系啦， 原来如此。 咁就系咯，希望 Ava 你都会中意，希望大家观听众都会中意。 系啦，唔好嘅嘢，有啲唔开心嘅嘢 ，lost forever 啊，永远遗忘咗佢就好啦。 系 ，OK。 There's nothing left to explain, nothing else can complain. The can of worms opened, a word spoken, my broken emotions remain. I take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hoping it could ease the pain. I never wanted it so complicated, but it's too much too late.It's not like I got a plan, no. It's not like I got any control.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but if it's broken, there's nowhere to go. Let's get lost forever, where no one knows our names. Let's disappear into thin air, up in the clouds where we can breathe again. Let's get lost forever.Above the skylines, we'll find some place where we don't have to fight. Let's get lost forever. So what if time fades to pain? Could we learn to love again? With all the souls shaken and bridges broken, is it possible to mend?And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if I caught your hand to hold. Our hearts will guide us home, back to the places that we used to know. Let's get lost forever, where no one knows our names. Let's disappear into thin air, up in the clouds where we can breathe again. Let's get forever above the skylines we'll find some place where we don't have to fight oh, oh, oh, oh if all I got is my fate to follow and all I got is a book of unknowns and let me take a moment to let go see are just color codes, but I'm just me, and no one really knows what the future holds. Let's get lost together with their bars or plates. If we could try to do it right again, would you be there? Would you run from me? Just get lost together. I hope that one day we'd find some place where we don't have to fight. Oh, some way where we don't have to hide or get lost forever. Ooh, lost forever. Lost forever. 不过呢啲音韵咧唔会 lost forever。好精彩，真系！我好坦白讲，我就冇即系呢几年就冇 follow 啲新歌啦，即系包括你头先呢一首。咁但系我即系差唔多可以讲起，当我第一次听你啊，尤其是自弹自唱，我觉得好似一个唔系本地嘅歌手，我觉得系一个外国嘅歌手喺度演绎紧自弹自唱，真系嘅，即系完全系唔觉得系一个香港的女仔嚟嘅， 多謝。 即係佢一個變咗一個好國際感覺的一個歌手，同埋作都係喎。你作嘅喎呢只歌。 係啊係啊係啊，我寫嘅。 哦，係咪因為你嗰幾年喺即係外國讀大學嘅時候咧，係接受佢哋嗰邊嗰啲歌手感染好多？ 都有可能係， 係啊， 都有可能係。 你即係你作呢只歌咧，完全唔似我哋本地嗰啲作品好似喺外國，即係咦邊個女歌手，即係以為一個鬼妹喺度唱歌咁樣。 多謝我覺得 好精彩。 我覺得寫歌得意嘅嗰樣嘢就係、你用唔同嘅樂器啦。又有唔同出嚟嘅嘢，唔同嘅語言，你用唔同嘅語言寫，唔同嘅語言諗，又會出到啲唔同嘅嘢出嚟。 咁同埋都要真係要就算你同我識英文，咁唔係淨係咁嘅。我覺得係你喺即係你作嘅時候，可能你個 memory 就喺你外國生活嗰種感覺，即係嗰啲音樂影響咗你，吸咗你，然後翻嚟香港寫。因為唔係話淨係你識讀啲英文或者你識英文叻嘅就得嘅，就係嗰種文化咧。是慢慢滲入咗佢嚟，你不自覺，好似 Alex 都係嘅、所以今日咧呢兩個嘉賓咧就好夾嘅，一個 Robin 同埋 Alex 咧都係香港即係、就是、出生，然後咧就去咗外國嘅，因為又翻嚟，咁咧就將即係兩種文化咧混合咗啊，咁啊正等於即係、就是、之前阿 Lam 就係咁，咁而家阿 Lam 嘅即係個仔咧，我覺得都係。我唔係話你鬼仔，即係咁簡單，而係即係將嗰種音樂係要咁樣吸翻佢，即係你要喺外面生活過，你先有嗰種文化嘅感覺嘅。唔係話我想唱只西人歌咁啊得咁唔得嘅啊。咁但係你又要有你自己嘅歌喎，因為咧用中文唱嘅更好，即係鬼仔底，但係咧個面係中國香港人。爱的理由啊，你啲嘢过嚟嘅 系冇错，都系一首自己嘅作品， 系、 大概四年前写嘅， 嗯， 咁啊嗰阵时就啱啱离开唱片公司，就好想做一个 EP， 系所有歌都系自己写嘅歌， 嗯， 好、想睇下根本我可以写到啲咩歌出嚟，因为嗰阵时即系有我识 Robin 嗰阵时，其实我哋系同间唱片公司嘅， 系啊，又同一间。 咁就即係喺一間唱片公司想即係出歌咧，都要過好多唔同嘅人㗎，即係 呢個當然 有marketing 啦，有你嘅監製啦，填詞人啦，所以就但係有陣時 都要自己要知道、哦、如果我真的可以出一集真的 100% 自己的歌，他们会是怎样呢？那我就离开了唱片公司，我就说我一定要 find out、 okay. 根本是怎样。 我绝对有同感，因为一会儿我都讲我同你间唱片公司的，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哦，是是， 咁即系唔系话佢哋唔好，系好好， 嗯、 但系咧，你要即系你头先讲得好啱，就系、是、话试一次啲100%系自己谂，自己想点样，自己唱嘅歌，因为你始终一间咁专业嘅唱片公司咧，佢会好多即系好多即系理由俾你，喂，应该要咁样唱，拣呢啲歌吓，歌、嗯、听，不如而家即刻想欣赏你嘅作品，呢、這个歌叫做《爱的理由》。 在路上唱一首歌，蓝蓝的天空充满爱的理由，我发现自己对你特别温柔，想起了你笑容，心跳不自由，我爱你说不出口，你在别人的怀抱呼吸不顺和难熬，不在乎不在乎，希望不需要牵手，答应你我总在你身后，答应你我永远陪你走 baby。找一个理由为你写一首歌，当我们老了可以一起唱着，如果有一天我不为你守候，请你要记得，因为想你更自由，我爱你说不出口、哦哦哦、你在别人的怀抱呼吸不顺和难哦，不在乎不在乎，希望不需要牵手，答应你我总在你身后，答应你我永远陪你走。我们在餐厅留了以后，忘记了世界，忘记了烦恼，希望我们永远还自己的笑，不在乎不在乎，希望不需要牵手，答应你我总在你身后，我答应你我永远陪你走，不在乎不在乎，希望不需要牵手，答应你我总在你身后，我答应你我永远陪你走 my baby。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呢啲木吉他嘅声音咧，就系我哋嘅回忆嚟嘅。就是全部咁样唱大的 Alex， 我哋 哇好好听，弹得好好喎、 啊！全部都是我哋以前咧所谓弹咧，你如果唔跟足佢咧，就系好冇面嘅。即系我哋后，即系细个我哋冇唔会话自己哇喺作曲啊咩味啊咁，即系总之三 Man Garfunkel 啊 ，Peter Paul and Mary 啊，佢哋点弹我哋就点弹。但当然咧，我哋唱唔到佢咁好嘅，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唱，我再头先嗰个录音咧，就即系。即係好 casual 咁唱，即係好似咧，我想攞翻嗰種感覺咧，就係、是、我哋以前放假做咩咧，甚至聖誕節做咩咧，冇得話去飲酒啊，萬眾歡騰冇嘅細個啊嘛，揸住吉他好似你而家咁樣，同阿 Robin 揸住吉他咧就 jam 一晚，咁啊可能飲少少汽水。 嗰時去邊度？ 嗰啲朋友嗰啲屋企又冇去，你哋話去邊度咩有 gigs 啊咩冇噶，冇呢啲喺屋企或者喺個朋友嘅屋企。咁多數坐喺啲地氈度。咁就揸住木吉他咁唱，你乜都唱噶啦，咁啊成晚喺度唱咯，咪好开心嘅。咁啊，即系呢啲感觉咧，我就即系唔想太完美，就系呢啲好 casual， 两个揸住，好似你今晚咁。林德信 Alex 又揸住吉他 ，Robin 又可以揸住吉他自弹自唱，合埋一齐唱，好开心！你哋两个咧，竟然成为一个即系新的组合。今年先开，系咪今年开始噶？ 今年系 今年合唱 咗一只歌咯，系啦，咁啊啲电台都听到嘅，就叫 Sparkling Wine， 哇！圣诞节诶，虽然我哋冇 Champagne， 但系 Sparkling Wine 都系差唔多，啵一声嗰啲啊嘛， 系 嗰啲咁。咁然后咧就我哋诶同所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嘅朋友，尤其是喺海外嗰啲朋友，佢哋。時間可能唔同，因為佢哋係聽翻 archive 嘅，即係再重聽嘅，都同你哋大家一齊慶祝聖誕 ，Merry Christmas， Sparkling Wine。 Okay， Robin， are you ready？ Yeah， 我哋 okay， 等 我就隨時開始啦。 Okay。 Nothing else other than music and moonlight， dreaming about how you take me up on cloud nine。Only thing going is this groove on my mind. So let imagination run wild. Don't let the conversation go south, boy. It's a mad, mad world. It's a mad, mad world. We gotta dance like we only got tonight. It's a mad, mad world. It's such a mad, mad world. The best we can do is 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Naked in the sauna, 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 Naked in the sauna.When you see me coming down on the left, I be pulling hard to the right. Put the pedal to the metal in your little black stiletto, and we getting acrobatical and boom, I can't stop when you ride me from the top, and you shake up all that sauce, and you spray me from the top. Boom, we gon' kick it in the sauna, we get lifted. Ooh, this wave, we're gonna rip it. Sparkling wine, we're gonna sip it. Hey, it's a mad, mad world. It's a mad, mad world.We gotta dance like we only got tonight. It's a mad, mad world. It's such a mad, mad world. The best we can do is 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 Naked in the sauna. 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 Naked in the sauna.Sipping sparkles all night. Let's just find what feels right. Sipping sparkles all night. some sparkling wine。 哇，真系想饮，好唔好饮噶？有冇有冇？不如出一樽嗰啲酒咧，就写住吓，即、啊、系、就是、Alex and Robin 嘅出品 sparkling wine 可能好卖嘅， 可以谂下。 每逢 Christmas 攞出嚟啊，可以大家庆祝咧。因为咧，有时唔一定要即系开香槟噶嘛，即系类似啪声咁嘅呢个气氛。 好开心啊！我觉得嗰个声， 系啊，啪一声系 即刻醒晒咁样。 系啊，又或者咧，即系喺颁奖礼嗰度咧，成日听到呢啲嘅。不过你知唔知道所有嗰啲颁奖礼嗰啲所谓香槟咧，全部都唔系点饮得嘅，唔好饮咁多。 系啊，都系做嘢。 嗰啲唔系香槟嚟，不过佢有啲气嘅，次次都系好得意嘅。咁啊，希望即系今日咧系 Christmas， 咁啊，但系我哋就唔系话嗰啲哇喺爆晒即系烟花嗰啲，唔使嗰啲，我哋好温馨嘅晚上。咁啊，每人揸住个吉他咧围埋，可以唱一啲喺火炉旁边唱住呢啲啊，好温馨嘅歌，同埋咧就饮住呢啲叫 sparkling wine。咁呢只歌咧系你哋嘅新歌嚟嘅，边个写噶？ 一齐写嘅， 我一齐写都得噶，一人一句咁样嘅，大家一齐读咁样啊。 我哋嗰次就去咗我哋嘅监制嘅 studio， 跟住就话、不如我哋约一班朋友，真系即系围住个圈，鼓啊、bass、吉他、Robin 弹琴。咁、又咁啱嗰日咧，我就拎咗一箱 sparkling wine 上去。 Really？ 哦，就系咁噶，原来。 跟住我哋就喺度。因为嗰阵时就系今年大概一月二月啦，咁即系都已经嗰阵时就疫情最准我哋即系好严重啦，distance 咁变咗我哋都个个都好耐冇玩过音乐，好陌生啊，即系点都唔知道，即系以前啲歌都唔记得点样弹，咁个个都好似冇喐过呢个音乐嘅肌肉啦，咁就个个都即系喺度。望住大家， 我哋戴住口罩啊，分分钟啊，戴住口罩添，好惨，好惨。 咁就不如我哋谂一个歌名先啦，跟住就系咩咧？叫咩咧？我哋想唱啲乜嘢咧？咁我哋个个喺度攞住一杯 sparkling wine， 咁就不如叫呢首歌 sparkling wine。可能我哋喺呢一个呢个名入边都揾到啲好正嘅嘢咁样嘅。 好多时候都啲灵感都系咁样嘅吓，即系。即系 Beatles 嗰只名作咧 ，Yesterday 即系全世界最流行嘅歌之一，即系超级经典。你知唔知点？佢原本唔系叫 Yesterday， 叫做 Scrambled Egg。 Scrambled Egg，Scrambled Egg， 唔系佢，因为佢写嘅时候佢唔谂唔到歌名，佢就即系写咗先，即系佢瞓瞓下觉弹起身写嘅，即系写低佢先嘅个停啦。因为佢朝头早你喺度食紧早餐。 哇！ 即系好得意，有时呢啲歌就系咁啊。好 ，OK， 祝你呢、這个即系用呢个 sparkling wine 咧，系庆祝下你哋呢一个组合。咁今日咧好开心啦，可以 Robin 同埋 Alex 一齐嚟到同我哋共度圣诞啦。咁我又谂起啲开心嘅歌仔嘅。啊，估唔到咧，阿 Robin 话我有只歌系咩话？你话闹钟啊？ 是我个女嘅，我叫佢起身嘅嗰只歌。 哦，仲用呢只歌啊？ 系啊，系啊。 咁呢只歌系啱嘅，因为原装咧就系、是、唱歌嘅唔系人嚟嘅，系只青蛙。 青蛙嚟嘅。 同埋咧有合唱版嘅，你知唔知啊？即系 Muppet 里边啲布公仔乐园啦，我哋叫佢做中文，就青蛙就系主角，绿色嘅。但系咧有一个好出名，即系亦都好流行嘅女主角。就叫做 Miss Piggy， 系啦，嗰只猪仔嚟嘅，粉红色嘅。咁呢只歌有个版本咧，就系青蛙同埋猪仔合唱。你做青蛙啦，咁样，我做猪啦。好嘛，我同你合唱呢一只叫做 Rainbow Connection。咁啊，你日日都听啦，因为你叫你女起身啊。 系啊，就系呢一个前奏就叫醒佢啦。 OK。 Why are there so many songs about rainbows?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Rainbows are visions, but only illusions. Rainbows have nothing to hide. So we've been told and some choose to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a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Who said that every wish would be heard and answered and wished on the morning star? Somebody thought of that and someone believed it. Look what it's done so far. Oh, it was amazing. It keeps us stargazing. And what do we think we must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Asleep? Have you heard voices? I heard them calling my name. Is this the sweet sound that calls the young sailors? The voice might be one and the same. I've heard it too many times to ignore it. It's something that I'm so supposed to b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L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Thank you very much, Kermit. Kermit, hello. I really like that little boy. He's like a movie, he's always there. But before, he's like a TV show. But when he comes out of the TV show, there's no one in there. The whole show is all boy. There's a little boy in there. There's a little boy in there. But they all know how to sing and how to dance. Dance? 真的我估都估不到，你知不知道他们可以懂跳舞，但是他们看不到隻腳的。但是你不知道他看他半身就觉得他在跳舞。还要很跟节奏，很好东西，那些人真的做得很厉害。我觉得他们是天才来的，成班都是。真的好东西。即是在这里做布公仔那些人，那些幕后的手来的。全部都是手突出去这样。因为又懂讲嘢啦，又懂配音啦，又懂和音啦，又懂唱，什么都懂的。 是不是有很多歌的 很多歌的很多歌的很多歌的成日都唱的但我不记得唱什么歌的、哦、 不过这首就特别 这首就是主题歌来的、 哦、我都没听过 Carpenters 都翻唱的 哇 你说多久了你说很久很久 Carpenters 今天很开心学了很多新歌回去 research 一下 是、啊、其实呢真的新歌其实真的最好呢就是那些、感觉 ideas 真的如果在、咁多嗰啲舊歌，我叫佢係一個寶藏嚟，即係淨係一個大嘅寶藏咧，喺嗰度咧，即係吸吸埋埋咧，就喺個新歌嗰度咧，即係再 scramble 一下，就仲靠自己 啦， 係啦，變咗 scramble eggs， 變咗另外一隻 yesterday 都未定嘅。anyway， 多謝阿 Robin 咧，將佢女女嗰只嘅起身歌 Rainbow Connection 係可以同我哋合唱，跟住落嚟，不如我又同阿 Alex。啊、林德信合唱啊、唱翻隻梗係我都好想唱你爹哋嗰啲歌。有冇印象呢一隻即係我諗你都唔好都唔係成日唱到佢啲歌因為你自己有好多歌嘛你表演嘅時候係咪 你都唔係好多唔係好多。 即係如果你表演嘅時候，會唔會嗰啲人問你，你可唔可以唱你爹哋嗰啲歌啊？嗰啲 如果係就係分分鐘需要你咯、哦。不過每次都即係大部分嘅時候，即係都係依首嘅， 都係分分鐘需要你。啊、 其他 所以佢仲好似有佢個英文版嘅喎，佢 係㗎，係 啊，係啊，嗰只應該 我都學咗嘅， 學咗啊，應該係啱啊，啱你哋兩個合唱啊，兩仔爺。 合唱。咁但系另一只我就好中意嘅，我好欣赏阿 Lam 咧，就佢可以将好多一啲好似系旧嘅嘢，但系摆埋咧佢个 idea 咧，佢又好好 idea， 咁啊摆埋之后就变咗一只全新嘅歌。咁嗰只歌咧就系、是、分两半啦，一半咧就系、是、一个 musical 里边嘅一段嚟嘅啫。咁但系另一只歌竟然咧，你估都估唔到咧，佢同咩 mix 埋一齐咧，又系一只中国传统嘅 tunes 嚟嘅。 哇！ 系啊，就嗰只叫做花非花，我哋、 okay. 即系你系好耐嘅歌嚟噶。咁亦都喺中国大陆咧好流行嘅以前吓，咁、啊、但系一只即系好似 folk song 咁样嘅歌。咁、但系咧，阿 Lam 即系可以将佢两只黐埋一齐，咁都得喎， 犀利犀利， 犀利啊！你老豆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咁啊，呢只歌咧就叫做每一个晚上，非常之感动嘅一首歌。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天天，我会想千趟。以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在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友谊绵绵无尽，你共我纵使分两岸，此生也永跟你共往远远的那方。寂寞是倦是仰，你摇曳成目光，只需轻轻把我去想一趟。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点点星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对父子昨日在西贡行山失踪，今日下午找回，61岁父亲送院后不治，18岁儿子清醒。这对父子是在昨日早上离开将军澳寓所往西贡行山后失踪。警方凌晨接到报案，今日联同消防等部门在多处搜查。飞行服务队一度出动直升机，至下午5:00在深涌关找回，但父亲送院后不治。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相信，通关初期应该会以市民平日较常用的陆路口岸为先，会由本港和内地都可以接受的配额数目慢慢逐步增加，不会一开始就全面通关。他认为家庭团聚和医疗等民生需要具迫切性，相信通关之后这类人士的优次会排得较前，商务旅客的安排亦都会较现时方便。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关注通关之后，如果有内地居民来港购药，但同一时间本港舒缓性药物的供应亦紧张，市民未能购买，可能转到急症室或普通科门诊求医，增加公营医疗系统的压力。他认为特区政府需要同厂家联络，增加生产力。港铁话已经做好准备，全力配合政府恢复通关的安排。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表示，港铁期待罗湖、落马洲站以及高铁西九站可以恢复提供服务。港铁团队正为通关做好准备，全力配合政府，并同相关部门紧密联系，制定方案以确保铁路服务逐步有序全面联系两地。北美洲持续受冬季风暴影响，美国和加拿大超过100万人面临在圣诞节停电。从加拿大魁北克到美国德州，横跨超过3200公里，近2.5亿人因为降雪、强风和严寒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因暴风雪而死亡的人数约17人到22人，各主要传媒的报道略有出入，而部分事故同能见度低引发的车祸有关。另外，节日期间数以千计航班被取消。美国的明尼苏达、艾奥瓦、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都有近乎完全停电的报告。纽约州水牛城录得零能见度。在加拿大，安大略和魁北克省的情况最严重，在其余大部分地区严寒警告或冬季风暴警告生效。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圣诞家迎最爱。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话你知，我太太就是我的圣诞老人啦。有一次佢企喺我身边睇住我剪片，电脑太旧啦，捞得好慢，佢就话不如我送一部新嘅电脑俾你啊。就係呢句说话乜都够晒啦。圣诞节要爱多啲你嘅屋企人啊。 Merry Christmas！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 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小白，冬至有冇翻屋企食饭啊？ 唔得闲啊！ 啊哦，圣诞会唔会同屋企人去街呢？ 约咗人哦。 除夕呢？ 中哥好眼瞓啊！ 过时过节，预啲时间陪屋企人。 知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噶。 圣诞加凝聚爱，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成啊。我太太就是我的圣诞老人了。每逢过时过节，我们都会交换礼物，而她就会很贴心地记住我想要些什么。圣诞节要爱多些你的家人。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वैक्सीन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निर्दिष्ट सार्वजनिक और निजी क्लिनिकों, कई सरकारी अस्पतालों में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पर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या निजी डॉक्टरों से अपॉइंटमेंट ले सकते हैं। चयनित स्थानों पर कुछ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उपलब्ध हैं। गंभीर मामलों और मौतों को रोकने में COVID-19 वैक्सीन अत्यधिक प्रभावी है। यदि आपने अभी तक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नहीं की है या टीकाकरण खुराक को पूरा नहीं किया है तो आप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वैक्सीन लगवाने और सभी अनुशंसित खुराकों को पूरा करने के लिए प्रोत्साहित किया जाता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कृपया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and the sky is gray, and the sky is gray. I've been for a walk, I've been for a walk, on a winter's day, on a winter's day. If I didn't tell her, if I didn't tell her, I could leave today, I could leave today. California dreaming,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California Dreaming 啊，呢啲系即系当其时嗰啲嬉皮士啊 ，hippies 啊，即系流行嘅时候啦。哇，喺美国就全部都系，话我哋嗰阵咧好细个已经系睇嘅电影咧，就叫做 Woodstock 啊，话晒你即系一个好多日练咗好多日嘅马拉松式嘅音乐表演，有 band 啊，哇，乜都有，有服装，乜都有嘅。咁然后嗰阵咧就所有嘅年青人咧。都好豪放啦，即係好好，即係直情可以忘記咗呢個世界發生咩事啦。咁個個即係擺啲花喺個頭度，所以有隻歌叫 San Francisco 啦。Put your flowers in your hair 嗰只咧，又係三文士。咁今日咧就係啲聖誕節，咁又都喺加州翻嚟嘅 Alex 翻咗嚟都好耐啦，成為咗即係再次成為翻香港人啊！翻咗嚟超過十年啦。咁另外你都係 Robin。都系即系又喺美国回归咗翻嚟香港， 系 啊，咁啊正式落地生根啦，因为你啲小朋友都喺香港出世啦， 系， 诶真系 ，Welcome back， 好上好， 几好嘅，因为世界系一个地球嚟嘅，嗱我哋啲歌咧好在就香港好有福气，我哋以前嗰啲英文歌你哋又识系咪？大家又可以听好多英文歌长大，但系我哋中文歌就仲犀利啊！即系流行到全中国，系而家啲广东歌啊，即系全世界都听紧。多谢大家咧，即系支持我哋啲唱中文歌或者英文歌一齐嘅节目《2000靓歌再重聚》。好，我哋今日嘅最后一个部分咧，我哋当然一齐 enjoy 啦。不如 Alex 你弹咗吉他，Vince 弹咗钢琴啊，咁我哋一齐唱翻只 Bee Gees 嘅歌啦，好嘛 ？OK， 呢只系人都识嘅，不过我呢啲版本咧系人都冇嘅。二千靓歌嘅版本用吉他弹同埋钢琴。How deep is your love？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and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Your love.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really need to learn, 'cause we're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 breaking us down when they all should let us be. We belong to you and me. I believe in you. You know the door to my very You're the light in the deepest, darkest hour. You're my savior when I fall. And you may not think I care for you, when you know down inside that I really do.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It'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really mean to love. 越深越好 How deep is your love? 咁当然是我哋呢一个 Christmas 大合唱，用个吉他钢琴嘅 How deep is your love? 希望呢啲温暖嘅感觉送到去你身边、耳边，同埋你屋企个火炉旁边。How deep is your love? 亦都将我哋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带到去今晚夜嘅最后一个部分啦。有只歌叫做。这一个嘢样啊，好有型啊！即系揸住个一个皮烂皮箱，好有型嘅。即系阿 Lam 会将呢啲即系好鬼佬嘅音乐咧，变成咗中文歌。咁亦都即系对于中文乐坛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贡献吓，多咗好多姿彩。包括呢一隻咧，即係藍調，我哋中文叫做 The Blues， 係 Blues, Blues， 非常之藍調嘅一隻中文歌，又叫做我個仔嘅皮箱同埋吉他，這一個嘢，林德順。 这一个夜，有一个人坐于窄河，爱梦满窗，两手就着吉他歌唱，脚边一指破旧皮箱，这一个月那一个人，眼光里面藏着回想，吉他先唱，心出了愁，个夜，我一个人凑下锅炉，提着皮箱，我心已倦，却奔向前，跟他对唱，跟他去唱。喂 ，Nancy， 你系咪收到？ 色嘅圣诞变咗非常之即系蓝调，忧郁调，忧郁嘅蓝调，但系咧就好豪放吓，即系唱出一啲头先你哥所讲啦吓，一啲一个因过圣诞，其实一个因过圣诞都唔系好差啫吓，我哋以前细个都系咁啦吓，边度有 party 开啫？不过而家嘅圣诞系点过啊 ，Robin 你同啲小朋友？ 冇，其实即系过去嗰两年就真系比较非一般啲嘅圣诞啊， 冇得出街添咧， 比较安静啲嘅圣诞啊。咁但系因为自己都系其实一个基督徒，对圣诞对于我自己嚟讲都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另外嘅一个意义，就系、是、其实即系真系系感恩翻哦，其实即系耶稣嘅诞生。咁所以即系对于我嚟讲，我哋都通常即系同个 family 都会去一啲即系教会嘅 service 啊，跟住去大家一起去 worship 啊，跟住点起一个蜡烛，跟住见到全场都系好靓嘅蜡烛咁样咯。 系啊，呢一种感觉就系、是。其实应该是这样，因为什么叫圣诞呢？如果不是耶稣出世，根本就不会有这个节日，又不要调转了想着、哦、要花天酒地啊可以的，开心一点放假，但是其实一个所谓我们世界有世唱到大的平安夜就是这样来了、你刚才说得啱啦，因为陪住屋企人啊，大家的挚爱咁样一起好宁静咁样度过今晚的圣诞夜。不如你唱一隻 好 你选的歌。 好，这一隻是陪着你走。我自己觉得这一首歌是真的很 timeless 的。 是啊。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 就 Thank you。 希望我哋呢个节目《二千零歌》再重聚所有嘅歌曲，所有我哋嘅嘉宾都同大家一起携手，一起度过一个愉快嘅圣诞。多谢大家，最后送俾大家一只圣诞歌，好温馨嘅圣诞歌。